黑石牢。

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啊。

送金宝庄做牵挂。为什么忽然间怎少家当秦狂唐？这情报，这情报从不出五张机会大姐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他。除夕惊慌不能犹豫，堂皇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派出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挡，长眼寒花冰雪我胸罩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一盘晚一盘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会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最后请听龙江颂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